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克里斯蒂安·蒂尔曼和萨比娜·克劳斯哈尔，是由任庆丽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天地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麦克斯去幼儿园。小男孩 Max 长着一头金色的头发，穿着条纹衬衫。他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Felix 生活在一起。暑假就要结束了，终于可以去上幼儿园了。 Max 可是早就盼着这一天呢。爸爸和妈妈已经给他准备了很多新东西，包括一个画着骑士图案的餐盒，一个新的水杯，还有一双在教室里穿的新鞋。他们还给 Max 准备了一个新背包，这样 Max 就可以把最心爱的小兔子毛毛也装进去了。当然了，爸爸妈妈也为哥哥 Felix 准备了开学需要的东西，一个崭新的运动装备袋，还有漂亮的文具袋。因为哥哥菲利克斯可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而是一名小学生了。星期一早上，菲利克斯去上学，妈妈去上班，爸爸负责送 Max 去幼儿园。在去幼儿园的路上，他们遇到了 Max 的朋友保利尼。哦，能和好朋友一起去幼儿园可真开心呐。到了幼儿园门口，一位穿着白衬衣的女老师出门招呼他们。 嘿，你们一定就是 Max 和保利尼吧，我是罗斯阿姨，欢迎你们。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Max 的爸爸和保利尼的妈妈也可以陪着他们一起进到幼儿园里面，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小朋友的爸爸和妈妈。首先，他们跟着罗斯阿姨来到了衣帽间。罗斯阿姨告诉大家， 孩子们，你们就在这儿把外套脱下来挂在小钩子上，换上在教室里穿的鞋子。 这里有一条长长的椅子，每一个小钩子上都有一个可爱的动物图案。 Max 选了他最喜欢的小兔子挂钩，而保利尼则选了蜗牛钩子。他们把外套脱下来挂在自己的钩子上。罗斯阿姨说， 好了，从现在开始，幼儿园里所有画着小兔子的东西都是属于 Max 的，所有画着蜗牛的东西都是保利尼的。你们可以在上面挂毛巾和牙刷，每个人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抽屉。 Max 很高兴，他也很好奇，他问， 专用抽屉是用来装什么的？ 罗斯阿姨说， 呵，这很简单，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罗斯阿姨带他们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排满各种颜色小抽屉的大柜子。罗斯阿姨说， 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专用的抽屉，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里面，比如在幼儿园里做的手工，还有想带回家的东西也都可以放进去。他接着问 Max 他们，孩子们，你们饿了吗？还没吃早饭吧？ Max 大声说， 我饿了。 小朋友们都拿着自己的餐具盒来到了餐桌旁边。幼儿园的小凳子都很矮，坐上去可真舒服。一个大一点的男孩看着 Max 的骑士餐盒说， 嘿，好漂亮的餐盒。你好，我叫本，我长大了就要当骑士。 Max 和宝莉尼大口地吃着面包，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在一边看着。 Max 对爸爸和宝莉尼的妈妈说， 爸爸，阿姨，我们能行的，你们回去吧。 宝莉尼也在一边吃一边说， 没错，你们回去吧，我们可以自己在幼儿园。 爸爸说， 呵呵，好的，那么下午妈妈会来接你回家。 好的，再见爸爸。 Max 希望爸爸快点离开，因为现在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本的身上，他想赶紧问问本怎样才能成为一名骑士。吃完早饭，罗斯阿姨让孩子们围成一个圈儿坐下来，她对大家说， 今天我们幼儿园里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两个新来的小朋友，他们是 Max 和宝莉尼。 本开心地大声说， Max 有一个画着骑士的餐盒，真酷啊。 接着那些大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介绍自己，还有男老师克里斯托夫叔叔，他穿着蓝白条纹的衬衫坐在大家中间。 Max 和宝莉尼真高兴能认识这么多的新朋友， 不过这么多新名字， Max 可没有办法一下子全都记住。 罗斯阿姨说， 没关系，不用今天都记住，很快你就会记住所有的朋友。 接着大家一起唱了一首欢快的儿歌。 Max 对宝莉尼说， 围成一个圈坐在一起可真好玩。 户外活动时间到了，孩子们都来到了幼儿园的院子里玩。本、Max 和宝莉尼想到城堡里面去玩骑士游戏， 可是艾玛守着城堡不让他们进去， 本和艾玛大声地吵了起来。罗斯阿姨赶紧跑过来问， 嘿，怎么了？ 本生气地说，艾玛不让骑士进城堡。 艾玛也生气地说， 这里是公主们的宫殿，可是我们先进来的。 罗斯阿姨建议说， 呵呵，这样啊，那你们可以一起玩啊。 Max 说， 好啊，骑士可以帮着公主看守城堡。 宝莉尼也接着说， 对，有坏人来的时候，公主会帮助骑士赶走坏人。 本和艾玛也喜欢他们的好主意，于是所有人一起参加的游戏开始了。很快午饭时间到了，克里斯托夫叔叔招呼孩子们进屋吃饭。罗斯阿姨对大家说， 我们从最小的孩子开始发午饭吧。 他把装满面条的大碗放到了 Max 和宝莉尼的面前，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可以一起吃了。 Max 笑着说， 就像吃生日面条一样。 吃完午饭以后，克里斯托夫叔叔给 Max 和宝莉尼拿来了牙刷。 嘿，孩子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牙刷。 刷牙的时候， Max 突然很想尿尿，而且非常着急。 克里斯托夫叔叔赶紧带他去厕所。啊，幼儿园的厕所可真棒啊，马桶。克里斯托夫叔叔赶紧带他去厕所。啊，幼儿园的厕所可真棒啊，马桶很矮很小，坐上去两条腿不会在空中晃来晃去，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小屁股会扑的一下掉到马桶里去。麦克斯说， 如果我家里的马桶也是这样，那该多好啊。 克里斯托夫叔叔笑了， 哈，对你来说这样的小马桶很合适，可是要在家里这样，那爸爸妈妈用起马桶来可就不舒服了。 吃完饭，刷完牙，在睡午觉之前，孩子们还能在房间里再玩一会儿。麦克斯拿起了画笔，画了一座高大的骑士城堡，还画上了蓝色的城墙。玩了一会儿，大家就该睡午觉了。午睡的时候，孩子们都舒服地躺在休息室的垫子上。克里斯托夫叔叔要给孩子们读故事书了。麦克斯打着哈欠，紧紧地抱着他的小兔子毛毛。故事开始了。克里斯托夫叔叔讲的是一个关于公主的故事，可是麦克斯只听到了一句话，就已经睡着了。 过了很久，麦克斯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 麦克斯，麦克斯，醒醒啊。 他揉了揉眼睛。这是在哪儿？ 啊，他很快就想起来了，自己是在幼儿园呢，妈妈正坐在他的身边。好了，宝贝儿，我们该回家了。 妈妈，先别着急回家，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幼儿园吧。 妈妈很乐意参观麦克斯的幼儿园。麦克斯拉着妈妈的手，带她看了毛巾和牙刷，看了那个属于她的彩色抽屉，看了她的挂衣钩，她画画的桌子，玩游戏的房间，休息的角落，还有院子里的大城堡。麦克斯很喜欢幼儿园的生活， 要是周六和周日也能去幼儿园，那该多好啊。 在一个秋天的周末，麦克斯和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带着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去了森林里。罗斯阿姨和克里斯托夫叔叔精心准备了一次神秘的寻宝活动，孩子们要在森林里寻找用布条做的箭头，找到他们就能找到宝藏。孩子们一边走一边找， 脚下的小路突然拐了一个弯儿，哇，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真正的骑士城堡。 快看，那是罗斯公主和克里斯托夫骑士，他们正站在城堡的院子里守卫着城堡。 克里斯托夫骑士说， 谁都找不到我们的宝藏。 可是麦克斯却一下子就发现了，那是一箱子糖果。 哦，太棒了， 麦克斯兴奋地叫了起来。他和宝莉尼一起把糖果分给了所有的小伙伴们。啊，幼儿园里的生活真开心呐。 小熊姐姐， 唐耳朵，我今天看你一放学回来，好像就不怎么开心的样子。 哎呀，是这样的，老师给我新调了一个同桌。 同桌？ 是 的，同桌，不是蜗牛吗？ 哎呀，不是蜗牛了，蜗牛还在路上呢，是沙皮狗。 沙皮狗？ 帆帆先生。 帆帆先生？ 是的， 沙皮狗帆帆先生。 你见过沙皮狗吗？ 哇，我突然想起来了 啊， 我有一次看过一篇新闻，那个新闻上说有一只狗 啊， 长着世界上最难过的一张脸。 对， 好像就是只沙皮狗吧。 是，哎呀，它的眉头一直是皱着的。 怎么，它很不开心吗？ 哎呀，我就问它了，我说翻翻翻翻，哎，翻翻翻翻翻翻翻翻， 哎，塔耳朵塔耳朵，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说话？他说什么？ 你看 他，你说了那么多的翻翻翻翻翻翻，他只说了 是的，然后他的就把他的这个额头上的皮也给皱了起来，还有他脸上的腮帮子上的，还有身上的皮全都皱起来了。 我可不希望唐耳朵在学校里面跟一个看起来这么不开心的同学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开心起来。 对对对，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啊，我一下课的时候我就给他唱歌 啊。你唱了什么？ 翻翻翻翻，好可爱， 好好听的歌，好好听的歌。 你也是这样觉得 的？是 的，是 的，是的，是的。那翻翻呢？ 哎呦， 啊， 你看， 你唱了这么好听的歌，他只是哎呦， 哎呀，然后我又给他跳舞。 你跳什么？那樊先生呢？ 哎，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想到了，今天晚上让他打开收音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昨天在饭桌上，呱呱总是不好好吃饭，在那磨磨唧唧，看他吃饭都累得慌，爸爸妈妈忍不住了，就开始批评他。妈妈说，呱呱干嘛呢你，吃饭的时候不许玩知道吗？赶紧趁热赶紧吃，凉了这饭就不好吃了。结果没想到呱呱一扭头对着妈妈就说了一句， 妈妈，凉了就不好吃了，可是这热的也不好吃啊。 呱呱很小的时候，妈妈带着他坐电梯，电梯人很多，妈妈担心他觉得压抑或者是怕被挤着，就把他给抱起来了。谁知道呱呱突然在这个时候很响亮的来了一句，他对妈妈说， 妈妈，你是怕他们放屁熏到我吗？ 暑假结束了，妈妈对呱呱说，呱呱，明天幼儿园可就要开学了啊，你得准备一下啦。结果呱呱非常不开心的对妈妈说， 哎，我啥时候才能退休呀，像爷爷那样悠闲多好呀。 昨天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把呱呱的飞盘甩到缝里边拿不出来了，这个小女孩又道歉又要赔偿，结果呱呱对小朋友说， 我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赔偿。 那个小女生着急了， 啊，那可怎么办呢？我妈妈知道飞盘丢了会打我，你陪我回家说是我好朋友便要经常来找我玩，我妈相信了就会原谅我。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